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一部《侏罗纪公园》曾经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恐龙热潮，而电影中那些造型逼真的各类恐龙也成为很多朋友争相了解的对象，尤其是在号称是恐龙家族当中王者的霸王龙更是吸引了更多朋友的关注。但是霸王龙毕竟是生存在距今已有几千万年前，它的生活习性究竟是什么样呢？既然霸王龙是恐龙家族当中的王者，但是霸王龙的平均寿命却并不能和它的王者地位相匹配，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的自然之谜单元当中，就请您跟随迷幻时空来穿越古今，一起解读白垩纪恐龙家族的王者霸王龙。 他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他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大约6500万年前，在北美洲生活着一群陆地上最大最凶猛的食肉恐龙霸王龙。它们的身长可以达到12-13米，身高将近6米，体重为5000公斤，可谓是名副其实的霸王身材。科学家们曾经一度无法明白霸王龙何以长得如此巨大，因为一些科学家认为恐龙在一生中生长速度都很缓慢，就像现在的爬行类动物一样。但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长寿的霸王龙苏也只活了28岁。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古生物学者埃里克森在对霸王龙化石的研究中发现，霸王龙在发育阶段有一个快速生长期，在这期间生长速度相当的快，每天几乎能长4斤肉。这种爆发性的成长使得霸王龙能在短时间内长就庞大的身躯。霸王龙又名暴龙，或者译为雷克斯龙，这是一种大型的肉食性恐龙，拥有着大型的头颅骨，并借由长而重的尾巴来保持平衡。相对于它们大而强壮的后肢，霸王龙的前肢则非常的娇小。长久以来，霸王龙被认为只有2根手指，但在2007年发现的一个完整的霸王龙化石显示，这些恐龙可能具有3根手指。霸王龙可能是顶级掠食者，以鸭嘴龙类与角龙下目恐龙为食，但有科学家认为霸王龙却是食腐动物。虽然目前有其他兽脚亚目恐龙的体型与霸王龙相当，或者是大于霸王龙，但是霸王龙仍然是最大型的霸王龙科动物，也是最著名的陆地掠食者之一。但是霸王龙毕竟是生活在几千万年前的生物， 所以仍然有着诸多谜团尚未解开。关于霸王龙的争论最多的就是关于它们的进食方式以及移动方式。关于霸王龙的进食方式则分为掠食者与食腐动物两种看法。科学家目前只能通过其粪便化石、生痕化石，也就是霸王龙的脚印以及相关动物的齿痕来推断它的进食方式。早在1917年，加拿大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劳伦斯·赖伯叙述蛇发女怪龙的一个状态良好的骨骸时，便根据蛇发女怪龙的牙齿很少磨损，提出蛇发女怪龙是一种食腐动物，而其近亲霸王龙同样也是食腐动物。这个观点很快遭到推翻，因为兽脚类恐龙的牙齿替换速度很快。自从霸王龙被发现以来，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它们是一种掠食者，但是许多现代大型掠食动物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时候，会采取食腐方式或盗取其他已死猎物的方式来进食。著名的鸭嘴龙类专家杰克·霍纳提出，霸王龙是一种食腐动物，不会主动猎食食物，是食腐派的主要倡导者。霍纳主要在他的书籍中谈论这个看法，但他只有在一次官方的科学会议中提及这个假设。霍纳根据以下特征提出了这个假设：相对于霸王龙的脑部，霸王龙类具有比例大的嗅球与嗅觉神经，这显示霸王龙类具有高度发展的嗅觉器官，可能用来闻出远距离的尸体的气味，类似现代的秃鹰。 他们是恐龙家族的王者，他们体型庞大，他们就是霸王龙。体型庞大的霸王龙为什么却都如此短命？笨重的身躯是否成为他们生存的障碍？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 然而掠食派的主张者认为，现代的食腐动物都是大型飞行鸟类，它们使用敏感的器官搜寻尸体，并以节省气力的方式滑翔，搜索大面积的土地。但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一个生物繁盛的生态系统，例如坦桑尼亚的塞伦盖提国家公园可提供大型兽脚类食腐动物足够的尸体来源，但是依靠这种方式，这些兽脚类食腐动物必须是冷血动物，这样从尸体取得的卡路里才能多于日常消耗的用量。另一个问题则是，类似塞伦盖提国家公园的现代生态系统并没有大型陆栖食腐动物，因为食腐的飞行鸟类能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搜索食物，而兽脚类食腐动物并不会遇到飞行食腐鸟类的竞争。霸王龙类的牙齿可以用来压碎骨头，使它们可以从尸体上咬下包含骨髓在内的大量食物。骨髓通常是动物身上最不营养的部分，短小的前肢难以在捕获猎物中形成作用。古生物学者凯伦青与其同事在一些粪化石中发现了骨头的碎片，而这些粪化石可能是由霸王龙类动物所留下的。但他们也指出，霸王龙类的牙齿无法像土狼一样啃咬和咬碎骨头，加上某些霸王龙的猎物能够快速移动，而霸王龙只能行走而并非是奔跑，更显示了霸王龙是食腐动物。另一方面，近年的研究认为，霸王龙的速度虽然比现代大型陆栖掠食者慢，但足以追上大型鸭嘴龙类与角龙下目，霸王龙也可能采用伏击的方式来猎食速度较快的猎物。有些其他的证据则显示霸王龙具有猎食的行为。在2006年，有学者指出霸王龙的眼睛朝向前方，使它们具有双眼视觉，略优于现代的鹰。他也指出，随着霸王龙类的演化，它们的双眼视觉能力更好。如果霸王龙类是食腐动物，很难解释双眼视觉如何经过自然选择而保存下来， 因为食腐动物并不需要立体视觉与深度视觉，在现代动物中，立体视觉主要出现在掠食动物身上，灵长类则是个例外，因为它们需要良好的视力才能在树枝间行动和攀爬。古生物学家彼得赖森在检验霸王龙化石的时候，发现它的飞骨、尾椎、脸部骨头上具有断裂与愈合的痕迹，而且颈椎上嵌有一颗其他霸王龙的牙齿。如果赖森的发现属实，这将显示霸王龙类之间具有打斗行为，可能为了食物、求偶，甚至是同类相食，但真正的理由仍不确定。然而，一个近期的检验显示，这些推论的伤口大部分其实是感染或是动物死亡后的损伤，只有少部分伤口被推论为物种内打斗行为而造成的。其实大部分的科学家认为霸王龙同时是掠食者也是食腐动物，根据它们可能获得的食物来源而定。现代的肉食性动物，例如狮子与土狼，也常以其他掠食者所杀死的动物尸体为食，显示霸王龙类可能也有类似的习性。有些科学家提出，如果霸王龙是食腐动物，应该有其他的恐龙是上白垩纪时期北美洲的顶级掠食者，该地区的大型猎物则是大型的头饰龙类与鸟脚下目。由于其他的霸王龙科动物具有与霸王龙相同的特征，只有小型的驰龙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顶级掠食者。支持霸王龙为食腐动物的科学家则认为，强壮且巨大的霸王龙可以从较小型的掠食者口中抢食尸体。除了进食的疑惑，霸王龙因为身形巨大，如何移动也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它身材高大，但是体格笨重，如何能够在弱日强食十分惨烈的白垩纪生存呢？ 他们是恐龙家族的王者，它们体型庞大，它们就是霸王龙。体型庞大的霸王龙为什么却都如此短命？笨重的身躯是否成为它们生存的障碍？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 对于霸王龙的移动方式，主要有两个争议方向：霸王龙的转弯能力以及霸王龙在直线奔走时的急速，两者都关系着霸王龙是否为掠食者或仅仅是食腐动物。一个近期的计算机仿真研究根据生物力学推算出了霸王龙的旋转范围很小而且很慢。根据伦敦大学皇家兽医学院的生物力学专家约翰·哈钦森的说法，霸王龙必须花1到2秒钟才能旋转45度角，而完全直立缺乏尾巴的人类则可以在1秒内旋转一圈。因为霸王龙的体重大部分离它的重心较远，好比一个扛着巨木的成年人，因而增加了转动的惯量，造成霸王龙转动上的不便。但霸王龙可以将背部拱曲，将头部和前肢尽量向身体靠，以减低转动惯量。关于霸王龙是否能够奔跑以及能以多快的速度移动，则有着许多互相冲突的研究。针对霸王龙的行走急速，科学家们已经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估计值，大部分约是时速40公里左右，但有少部分估计值为时速17至40公里，或是高达时速70公里。研究人员借由不同的方式去推算这个估计值，因为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大型兽脚类足迹化石几乎都实行走的方式，没有一个是奔跑中的，这也许显示大型兽脚类并无法奔跑。认为霸王龙可以奔跑的科学家则主张，霸王龙的中空头骨与其他的特征可以减轻身体的重量，可以让成年体的体重维持在5吨左右。而且霸王龙如同鸵鸟和马，拥有长而且灵活的腿部，可以用慢而大的步伐快速的前进。此外，一些科学家认为霸王龙的腿部肌肉比任何现存的动物还要大，能够让它们高速奔跑时速达到40至70公里。 在1993年，杰克·霍纳与唐·雷森将霸王龙的腿部结构与现存的动物做了一个比较，提出霸王龙不能奔跑，它只能够行走。它们的股骨与筋骨的比例大于一，如同大部分的大型兽脚类恐龙，显示霸王龙移动的方式为行走，这就如同现代的大象。然而，根据托马斯·霍尔特在1998年的研究，在中生代或第四纪的化石记录中，霸王龙科与其近亲是所有体重介于5至7公吨的动物里筋骨与股骨比例以及唾骨与股骨比例最大的一种。以一个成年霸王龙而言，它们的后肢似乎有点庞大，但是若与其他类似大小动物的后肢相比，例如大象、三角龙、埃德蒙顿龙，霸王龙的后肢则较为修长，并且具有较长的筋骨与唾骨。小型的霸王龙科恐龙则更为修长。根据霍尔特的说法，最小的霸王龙科恐龙独龙与最大型的四鸟龙科四脊龙具有相同的后肢比例。此外，霸王龙科拥有类似四鸟龙科的脚部，与其他大型兽脚类恐龙的脚部相比，霸王龙科的脚部较小，而且较为修长。霸王龙科与其近亲的唾骨间的连接较稳固，能够比早期兽脚类恐龙将更多的移动能量从脚掌传到小腿。当霸王龙移动时，它们的腿部与脚部可以做出有效率的运动方式。霍尔特因此提出，相较于其他大型兽脚类恐龙，例如异特龙超科、斑龙超科、新脚鼻龙类，霸王龙更适合高速奔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霸王龙能以一般想象中的高速奔跑，而是以高于猎物的速度在奔跑。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来，为您解读霸王龙。我是主持人韩涛。在1998年，古生物学家佩尔·克里斯坦森提出，霸王龙的腿部骨头只比大象的腿部稍微强壮，这限制了它们的最高移动速度，而且让它们无法奔跑。克里斯坦森更提出，恐龙的移动极速约为时速40公里，约是人类短跑选手的速度。但他也指出，这个估计值是根据许多可疑的假设推算出来的。在1995年，任职于印第安纳普渡大学维恩堡分校的古生物学家詹姆斯·法洛和他的同事提出了霸王龙的体重一般估计为6到8公吨。如果说他们跌倒，身体将会受到致命的冲击，这可能导致他们死亡。此外，霸王龙的小型前肢无法在跌倒时支撑身体。虽然长颈鹿能够以时速50公里的速度奔跑，但是在这个速度之下，腿部、脚部可能会断裂。即使是在动物园这种安全的地方跌倒，仍然会造成致命的伤害。如果必要时，霸王龙仍然能够奔跑，但将会有风险。最近的霸王龙移动方式研究都估计霸王龙的时速约在每小时17公里到每小时40公里之间。例如，一个刊登于《自然》的2002年份的研究，利用数学模型推算出霸王龙以高速奔跑时所需要的腿部肌肉。该研究并与短吻鳄与鸡作为对照组，他们发现霸王龙如果以时速40公里的速度奔跑，需要非常巨大的腿部肌肉，将占身体的 40% 到 86% 的面积，即使以中等高速奔跑，仍然需要大型的腿部肌肉。如果霸王龙的腿部肌肉较小，它们可能以每小时18公里的速度行走或慢跑，但由于无法得知霸王龙的腿部肌肉有多大，所以无法证实这个研究的结果。在2007年的8月，一个使用计算机推算的研究直接利用化石的数据推算出霸王龙的最高速度为每小时30公里。 略高于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的速度，而此项研究也发现，体重3公斤的美颌龙能够以约时速70公里的速度移动。支持行走假说的科学家估计，霸王龙行走时的最高时速约为每小时17公里，但这个数值仍比与霸王龙同时代的猎物还要快，例如鸭嘴龙类与角龙类。此外，有些支持霸王龙为掠食者的科学家们则认为，霸王龙类的奔跑速度并不重要，因为它们的速度即便很慢，但仍然比它们的猎物还要适合奔跑，或者它们是采取伏击的方式来攻击速度较快的猎物。虽然霸王龙有着恐龙家族王者的称号，但是恐龙家族的王者却都是出了名的短命，在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神奇呢？根据研究数据表明，霸王龙的平均寿命只有16.6岁，也就是说很少有霸王龙能够尽情地享受性成熟期的美好时光。当一头正处于生命顶峰期的霸王龙在同性残杀或是斋戒孵卵当中倒下时，他脑海当中闪过的一生也许是短暂的，但却是平静多过风浪。幼年的霸王龙在2岁到13岁进入青春期之前，过着舒适而安逸的生活，因为这个时候的霸王龙已经长成了王者身躯，而且它们具备良好的听觉、嗅觉和攻击能力，它可以轻松地获取到食物，或是躲避可能的攻击。对他们来说，灾难性的日子也许就是2岁之前还未称王的那些日子，那时幼小的霸王龙要独自存活实在不易，既要忍受饥饿，又要躲避其他恐龙或生物的攻击，结果只有70%的幼龙成功度过这段挫折期。霸王龙大约在14岁的时候进入性成熟期，开始了自己青春之旅的危险之期。美国的古生物学家埃里克森领导的研究小组在研究恐龙生命史的过程中发现，进入青春期的霸王龙死亡率每年超过23%，只有很少的霸王龙能够活到28岁。对于深陷于欲望和义务之中的公霸王龙和母霸王龙来说，恋爱有着致命的危险，成熟和繁衍后代的代价同样很高。 他们是恐龙家族的王者，他们体型庞大，他们就是霸王龙。体型庞大的霸王龙为什么却都如此短命？笨重的身躯是否成为他们生存的障碍？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 虽然现在还没有任何恐龙求偶的化石记录，但是根据现今类似动物的行为，我们可以想象着霸王龙当时的求偶行为。母霸王龙一般有自己清楚的领地，在进入性成熟期后，母龙担负着交配繁衍后代的重任，而这时候母龙要在自己的地盘上筑巢准备孵卵，而且在孵卵期不能离巢寻找食物，食物上的压力和精神上的焦虑可想而知。公龙更是不能闲着，他们为了赢得母龙的欢心，要在求偶时献上自己的聘礼，也就是所谓的爱情筹码，通常是一只庞大的三角龙，一方面给母龙补充食物和营养，另外一方面也避免母龙迁怒自己。在身躯比自己还要庞大的母龙面前，公龙只能小心翼翼。当然，雄性的霸王龙之间也会为了争夺配偶而互相残杀。霸王龙本身就是攻击性很强的动物，对恐龙化石研究的发现，成年恐龙之间经常彼此打斗和撕咬对方。霸王龙的下颌特别强壮，咬合力超强，可以轻易地咬断骨头。霸王龙的口也可以被看作是终极碎骨器。成年的霸王龙多会死在为交配繁衍后代而进行的自相残杀中，但是霸王龙却并没有因为自身的短命而过早地退出历史舞台，这也和他们自身比较残忍、优胜劣汰有关系。只有少数适者生存的霸王龙最终完成交配，那么他们的后代也就有了机会存活下来，香火得以延续，这样就更能保证霸王龙的优良性。